机会。方明华一直在寻找机会，但是这一次是他所发现的距离他最近最近的一次机会。一枪穿云的子弹又一次暴雨般的射制了，他甚至能在笑歌自若的眼皮子底下看到子弹飞过的轨迹。这种时候星星肯定不会退让，就是承受一些伤害也要优先将笑歌自若击杀。但是周泽楷手下一枪穿云的火力是可以靠硬撑顶住的吗？钢筋铁骨。新替换入场的包子倒是机灵，周泽楷这回马枪刚杀过来，他的包子入侵就开了状态，霸体状态，再密集的枪林弹雨也没办法破坏他的节奏，无非就是多伤些血。突破口只会是在韩延柔这儿了。方明华将注意力向韩延柔这边多做了一些转移，他数着笑歌自若的生命，度秒如年。这是一个赛点，如果轮回能成功将方明华的笑歌自若救下来，局面将导向何方谁都清楚。现场的无数轮回粉丝都已经紧张地站了起来，战队能不能在这里锁定盛世，这让他们无比揪心。进血，再进血，他们心中不住地念叨着，因为他们都已经看出此时的距离一枪穿云的火力威胁尚且有些不足，再近一些，距离越近火力会越密集，连续会越强，也就能靠接连不断的攻击命中限制住韩彦柔的攻击，他或是做出太多的闪避乱了自己的攻击节奏，那就将是方明华自救的机会。向前，这是周泽楷心中的信念，机会，这是方明华自始至终心中所期待的，他没有哪怕一秒的放弃。唐柔渐渐觉得有些吃力了，包子一上来就开了钢筋铁骨，他那边倒是没压力了，不过他的这一举动等于是将压力全推给了唐柔，周泽楷当然不会再将攻击浪费在一个霸体攻击的角色上。 或许包荣兴不该开这个钢筋铁骨啊， 解说潘林说。 或许吧，不过这实质上也不妨碍周泽楷激活他们当中的一位。 那倒是， 包荣兴或者应该试着为唐柔做做掩护啊。 掩护已经来了， 叶修、君莫笑正急速向着一枪穿云冲来，他能做的远程攻击早已经做出，周泽楷当然是看得见的，不过此时他的态度倒和唐柔、包子极其类似，他也是将对他们的攻击作为绝对优先的。君莫笑的攻击，他只能不干扰到一枪穿云攻势的情况下尽可能去应对。快，时间紧迫，机会无多，叶修的君莫笑若贴上来，朱泽凯相信一切就会到此为止。叶修的君莫笑粘起人来可比安文义的小鼠冰凉犀利多了。走位，尽量拖延君莫笑贴过来的时间，开火，这已是最后的冲刺，机会只有一次机会。速射、怒射、爆射，这一刻一枪穿云能开的射击状态全开，这一刻周泽楷将毫无保留地将角色的火力启动到了巅峰，成败再次一举，格林机枪。一枪穿云忽地站稳脚步，不再是双枪连射，而是不知从哪儿抽出这重型机枪，本就连射更频的格林机枪在这神枪手各种射击状态的加持下，子弹几乎连成一线，仿佛一道光。唐柔顿时知道这次不躲是绝对不行了，这波宛如激光一般的连射命中怕是都能打出击退效果了。韩彦柔闪，格林机枪枪口跟着就转，那紧密连接射出的子弹在这样快速的枪口转动下排得仿佛一道整齐的阶梯，甩成了一道弧线，弧线逼得韩延柔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笑歌自若的面前终于出现了一片大空档。机会，期待了不知道多久的机会。这一刻方明华的所有注意力全到包子入侵身上，因为他知道这一瞬间能攻击到他、控制到他的只有包子入侵，他没有和包子入侵战斗的能力， 但是避过，一定要避过。冲！小个子若向前冲，向着那个空档，但他的视角却是死死锁在包子入侵身上。包子入侵挥拳，条件反射般的拦截小个子若逃走的一拳，可是反应虽快，这一拳却太普通，普通的让方明华都要快笑出来了。这很好躲吧？方明华飞快操作，小个子若前冲中身子一偏，包子入侵这一拳就打在了空处。方明华当然也没认为避过这一拳就已经完事儿，不过包子入侵的拦截起手如此简单，让他避开这一下后，顿时和包子入侵之间也闪出一个空档。一次机会之后是接踵而至的机会，方明华心情澎湃，手指都变得越发轻快灵巧起来。小个子若拎起手中的天使圣光，准备先来一个瞬发的圣之余术，狠狠地给小个子若回一下血。他一直被掐得很死，就连这样的瞬发技能都根本没有机会施展。圣光在十字架上凝聚着，正要洒到小个子若身上，包子入侵的挥来的普通一拳突然拳头一张，细沙飞起，抛沙，圣光熄灭了。方明华此时的心情简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那挥舞的拳头是一记抛沙，抛沙是可以这样使用的吗？既然是抛沙，你就早抛啊，你把拳头攥那么紧干什么？握着沙的拳头触到目标会有什么攻击效果吗？抛沙这个早就见惯了的流氓技能，忽然之间就在方明华的心中产生了无数个的疑惑。小个子若却早被这突然张手扬出的沙子打到，方明华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躲避的操作。屏幕黑了，满界抛沙，正面打脸100%的致盲几率，效果长达8秒。现场无数轮回粉丝也是眼前一黑，8秒致盲，小个子若想脱身绝对是没戏了。周泽楷所能做的只是给他制造这样的机会，制造空档，更主要的还是要靠他自己。但是8秒致盲，方明华彻底失去了所有机会。 搞什么？那个抛沙都避不过吗？ 有很多玩家在抱怨着，职业选手们却都默然无语。 这个抛沙怎么说呢，让人觉得特别儿戏，应该就算是一个小聪明，一个属于普通玩家那种程度的狡猾。可是现在这么个小聪明被包子带到了荣耀最高水准的比赛现场，再然后结束了轮回治疗选手方明华的全部希望。 倒霉呀！ 对于方明华大家都很同情，就包子这手法现在让大家都见识到后，都觉得一点都不难应对。一个发招如此拖后的抛杀，闪避或是打断都完全没有压力，各来一遍都可以。可方明华却是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一拳他恐怕根本就没往抛杀上去想，结果就被这么一个形同儿戏的小手段给终结了。职业选手除了同情还是同情，电视解说中的潘林和李一博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如此重要的一个赛点，最终竟然是被一次形同儿戏的出手给解决了吗？今天这场终极决战，各种奇葩诡异令人发指啊。但无论怎么说，方明华的结局这下可就被定下来了，想再指望周泽楷也指望不上了。叶修的君莫笑已经截到了一枪穿云，凭君莫笑这移动能力，周泽楷根本没办法让一枪穿云放风筝，两人已经开始了激烈的对攻。不消片刻，轮回方明华的笑歌自若彻底阵亡，至此两队先一步挂掉的都是治疗。人人都信奉团队赛中谁能控制对手治疗谁就能控制比赛的这句话，结果现在俩治疗全都抢先一步被挂掉了，这场比赛接下来会怎样发展顿时变得没了方向，但至少还是5人对5人。 但是看着此时星星场上角色列表的观众，有无数人心中都生出异样的感觉。而这些人很巧都是来自荣耀第十区的。君莫笑、韩烟柔、一寸灰、包子入侵，就沐雨成风有点不太对。再其他的，不就是在他们第十区留名无数的副本队吗？